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982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下午5:06，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因为我们不仅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也就是刚刚说到的 FM98.2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与此同时呢，还有我们的视频互动方式啊，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就是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了。与此同时呢，还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点击右下角进来互动就可以了。 没错，大家可以通过以上两种这个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通过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在这个与此同时呢，还要跟大家说一件福利的事儿啊。 没错、是因为现在呢，其实马上又要过各种节日了嘛，大家也可以考虑出游哈。 没错， 那么海南航空的北京拉斯维加斯直航一周年之际呢，11月28号到12月1号，海南航空的官网 APP 购买北京以及北京到拉斯维加斯的往返机票，最高呢可以享受9折优惠，在12月2号当天，专享经济舱特惠含税3800元。同时呢，公务舱是21900元的价位。那么11月30号来到东方新天地活动现场获取海南机票现金的优惠券，拉斯维加斯定制礼物，更有机会获取机票的酒店大奖、免费游等等大奖，世界娱乐之都拉斯维加斯等你去逛啊。 没错啊，这个喜欢的朋友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海南航空的官网以及海南航空的 APP。去关注一下这个活动。好了，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最近这个比较热门的一件事儿啊。 而且现在呢，也是吸引了很多人的眼光哈。因为前一段时间呢，我们的2017年度的维多利亚的秘密也是在中国，也是首次来到中国，在中国开秀，其实是一个提前录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它正式的播出时段，也就是应该是29号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既然来到了中国，来到中国去录制，也就是落户在了上海，那自然少不了获得我们中国，也就是获得我们很多维密粉丝的一些关注和喜爱。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也就是不管是剧透也好，回顾也好，或者是怎么样哈，说一说维多利亚的秘密。 对，因为这个最近的一段时间啊，这个维密不管是它的这种啊，因为它的这个整体的，就是每年大家看到的那种放到网络上的那种大秀还没有出来。 对， 只是有这种现场的未经剪辑版的一些视频的片段啊。而且这个有一件事儿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就是这 这个在维密现场上，我们的奚梦瑶， 哎，就是摔倒了哈。当时很多人就是目光都一下子就是惊到，一开始应该都会惊到， 嗯。 然后，但是后来， 而且也为他捏了一把汗， 对，为他捏了一把汗。不过还好，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就是当时的直播还也好，还是我们后来看到的小视频也好，他也是后来被应该是他后面那位，然后扶起来继续走完了他的这个维密的大秀的路。然后确实很多的国外的媒体在这个事件上也是关注到了他的摔倒，也为他纷纷的加油点赞啊，说他非常的专业，因为不受影响，然后继续完成了他所有的这个当天的走秀的任务。 嗯，没错，而且这个今年的维密的秀场呢，不仅仅啊就是出了这么一件事儿，而且据说啊，今年的维密秀上有那么一点混乱，就有很多去的嘉宾啊，这个可能又被指错了位置啊，或者说没有位置坐呀，这个我们也可以通过某个人的朋友圈知道这件事儿，对吧？ 对 啊，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啊，这个摔倒也好，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好，这个2017年的维密秀呢，也是我们这个关注的一大热点嘛。毕竟它作为时尚圈的一个顶尖的品牌啊，然后慢慢从这个品牌呢做到这样的一种表演形式的活动啊，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期待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今年的维密秀的几大看点啊。 哎，给大家盘点一下我们2017年维密秀啊，在上海还录制完成的维密秀的几大看点。那么说实话，这个维密秀其实说到第一个看点就是他来到上海嘛， 对， 那上海肯定就是应该是第一次，而且他也是第四次出国。因为这个维密秀一开始呢就是一直都是在美国本土去举办，因为维多利亚的秘密其实它是一个内衣的品牌，那这个内衣品牌是属于美国的，那他自从开始走秀之后一直都是在美国本土去进行。那么分别走出来的三次之前呢，分别是在法国的戛纳、英国的伦敦还有法国的巴黎举行。那这次呢应该是第四次走出国门啊，走出维多利亚的国门， 对 维多利亚这个品牌的国门，也是第一次来到上海，第四次出国出美国哈。 对，没错，大家看看这之前的就是离开美国本土的三次在其他国家的这个维密秀啊，你看这三个城市，第一个是戛纳，啊，对吧，特别有名，每年的戛纳电影节， 对，影视之都了， 对，然后伦敦啊，这就更不用说了，这个历史实在是太丰厚了。然后第三个地方就是法国的巴黎，浪漫之都， 浪漫之都也是文化气息非常浓郁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没错啊，这而且第四个地方啊，第四次离开美国本土就选择在了中国的上海。啊，这也可以说明就是从时尚界的眼光里面，说明出了我们这个上海啊，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已经可以完全的去实现这种各种文化呀，各种时尚圈的这种就是这个内衣品牌也好啊，其他的这些比如说歌手啊，当时的那些各种文艺圈的呀，这个娱乐圈的呀，各种各样的包容。 哎，没错哈，确实上海也是我们的这个就是非常繁华的这样大都市了，而且今年也是承办了这个维密秀这样的一个非常盛大的一个狂欢了，因为确实是全世界所有人都会去关注到的这样的一场大秀哈。那么今年的维密秀呢，它的秀场也是分了六大主题，分别是朋克天使、青瓷佳丽、东晋传奇、千禧国度、女神还有游牧之旅，而且每一个元素都充满着维密本身自带的神秘气息。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中的一个主题叫青瓷佳丽，因为我们就是为大家可能就是待会儿会放一些关于本届就是今年的一些视频片段哈。我之前看到了很多那个照片，然后青瓷佳丽这里面就是不管是中国的模特也好，还是国外的模特也好，穿的都是以蓝色为基调，就是蓝白色为基调， 就是青花瓷的感觉， 对对对，就加入了很多非常多的中国元素。而且说实话，我们可以如果非常关注这个维密的话，就是历年历届都会有一些，而且 中国的元素 逐渐的在增多。对 对，没错，我记得去年的维密秀上好像是大 大表姐。 对对对， 啊、 去年有点花花绿，有点类似， 对，有点类似于春节款的那种内衣， 对对对， 然后穿在了身上。嗯、但是就是咱们说的那种大花棉袄的感觉，被她却穿出了那种超模的气质。 哎，人家本来气质就很好嘛，本来就超模的那种自带感觉哈， 没错没错， 穿出来的就非常有 feel 了。 嗯、 那其实每一年在面试，就是每一年他们在面试这些超模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的故事，因为所有的超模说实话都是争着抢着想要来到这样的这个大秀当中，一展他们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肉体哈、啊、因为被称为世界上最美好的肉体、 嗯、 来一展他们的风采。那他们在面试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其实我们也为大家扒到了这样一个视频，可以先来看一下。 嗯， 就是他们在面试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视频我现在 现在可能暂时还没有拿到， 对， 没有关系，我们待会儿的时候再为大家去看哈。那我们继续来说今年的亮点，刚刚说了这是首次来到中国，那其次呢，今年既然是来到中国了呢，有更加中国化的元素了、 嗯、 那人员上，也就是每年的超模上，这个配备也是更加的全面了哈。今年是来了七位中国的超模啊、 哎、 也是应该算是人数最多的一次了、 嗯，对对对，而且今年的这个维密军团的成员啊， 嗯， 你会发现他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中国本土的原因， 嗯， 他会更加偏中国化一点，要比每年往届的这种维密的现场中国元素要更多一点。 嗯，没错、嗯、那么刚刚说了很多中国元素了，他的这个服装设计也好啊，然后他的这个风格也好啊，这次也是彻底来到了中国去举办哈。 嗯， 那这次明显的这个维密军团的成员也是更中国化，那中国今年的维密军团有七个人来登台、 嗯、没错， 创下了历年的维密大秀的最高纪录。那么本次维密大秀呢，是由刘雯大表姐去领衔的、 哎、 同时呢还有何穗啊、奚梦瑶啊、鞠晓雯呐、啊，也是很多的老将。 嗯、 同时还有 四美， 对四美，这个因为去年他们四个就是代表中国去出席的。 对, 对, 对。 然后与此同时呢，还增加了三位啊，三位处女秀的中国姑娘。 嗯。 然后同时这包括了谢欣、王毅，还有法国华裔陈玉哈、啊。 嗯。 也是展现出来了他们的魅力和风采。那么在大秀之前以及在后台啊，七位姑娘也是留下了很多很多的。不管是照片也好啊，还是他们之前就是拍的这种自拍式的视频啊、 嗯、对对对， 在网上都是纷纷的这个流传出来，也是昭示着他们将在维密的舞台上为大家带来更多的中国的这种热情和欣喜。 嗯， 那刚刚说到的这个他们选择，也就是如何挑选这些维密的这些视频，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现场是如何操作的。 So it's day one of callbacks. It's a big day. Lots of great girls today. The first five are backstage and ready to go. Well, I'm the first one today.、 Yeah. So I'm very freaking excited.、 Yeah. One more time, one more time, one more time. Ready? Okay. Hi there, guys. I mean, I think for every model, the Victoria's Secret Fest show is one of the biggest things you can book. Just everything about it, something I can't describe. And of course, for your career, it's really good too. Like, it's Victoria's Secret. How are you? You're here. I know. You look really great. Look you look good, great. Really you good. Do. What do you do for work? I'm a model. Every girl here has、 yeah. put in so much work just to be here. And to get the casting in general, it's like a really big feat. So we're all just like really grateful to be here. I practice and I will walk for you. Oh my god. What's happening? Shit is happening. I'm just, I don't know. It's my first time, so I don't know what to do. And I'm like... You don't look nervous, you just look excited. I'm so excited to be standing in front of you, you have no idea. Just take it easy and have fun. Of course, like,、 yeah. it's an important like, casting, but you really want to enjoy it because it's only once in a year, so you really want to give the best. Hey, woo-woo! Woo! Where are you from, Paulina? I'm from Poland. Poland. Jak se masz? Yeah, dziękuję, bardzo dobrze. No. All right, let's go. This is awesome. Go back and establish your walk and then just come to us because you came running out. All right. And you didn't give yourself a chance. So, relax. Yeah, sure. Yeah. It's kind of nice to almost have other people in the same situation as you because you can relate to them and talk to them and before you go out and they can give you tips and you can give them tips that you found helpful. And my biggest motivation is you guys, because I work very hard to be here, and this is my biggest dream, so... No, you look great. You look really great. No, thanks so much. It's my least favorite part of the casting process, when I have to break it to the models that worked so hard and didn't get cast.And also explain that just because you didn't get it this year doesn't mean you're never going to get booked for the show. You know, we've had models who have tried out for years and then finally just something changed, something clicked, or they just happened to have the right look for that year. I came to this casting before, two times. The first time was a success and the second time was not. But that doesn't mean that I gave up. I think that was great for me, actually, to get a no, so I got really ready mentally and physically. And this time, I just looked in front of me and I just walked and it really felt good. I understand that Victoria's Secret is looking for a girl that's really confident in herself. At first, I was shocked, so I was like, why do they want me? I don't look like your typical Victoria's Secret model.But, you know, they took me in with open arms and all the girls were really welcoming, so I feel good in my own skin, the way I look, the way I am. Hi. I don't think I can follow that. You can. I auditioned last year and I made it to the show in Paris. Walking the runway was magical. It's like falling in love for the first time. You can't explain it. You just know it's great. So fingers crossed for this year. It would meanEverything, because I've been working with this brand for 3 years. Like, I shoot for them all the time. I would love, love, love. 我们刚刚是感受了一下，就是他们，也就是今年我们在维密正式在录制之前，也就是这些模特是如何经历非常严苛的这样一个选拔过程， 如何经过这个层层的选拔啊，然后进入到今年维密的大秀现场。虽然大家看到就是刚刚那个面试现场可能气氛特别的轻松，但是在这种轻松的氛围之下呢，更多的啊大家应该了解一下这种超级模特他们背后那种比较心酸的艰辛的历程，是怎么一步一步控制自己的食欲啊，这个调节自己的身材啊，然后用那种充满自信的微笑来震慑到这个在座的各位评委。 哎，没错哈，刚刚我听到里面也有这个模特说 It's my biggest dream， 就是他最大的一个梦想。 这是我最大的梦想。 对，还有他也说到说很多的模特其实在底下都做了非常多的功课，其中肯定是包括刚刚大佐说到的关于身材的管理呀，然后同时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哈，包括他们的台步啊，然后他们的这个风格的训练等等。 对，没错。 对，然后刚刚也是说到了说今年其实在中国一共有这个超级军团七位中国的超模参与到了我们的维密秀当中啊，那七位超模分别又是长什么样子呢？我们同样有一个后台的探班短视频，一起来去看一看。 昨天晚上睡得不好哎，因为知道今天要做秀，好像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对自己说哦，其实还好，放轻松。但是我就昨天晚上一直睡不着这个样子。 对， 今天我5:30就起来了，对，然后就是大家8:00从酒店坐我们的 school bus vs 的 school bus 来到了这个 venue， 然后现在大家都在做 hair makeup， 然后还有做指甲。然后就是 get ready for the show， 对， 很开心啊，因为我是上海人，所以第一次 VS show 来到我的家乡，就感觉非常的亲切和温暖。我会来香港，我很快就会去那边，因为有一个节目要录制。 I'm very, very excited. now we are in Victoria's Secret. What you say? My name is so bad, but... Fashion show? Yeah. Victoria's fashion show. Hello, Fashion TV. 哇、wow, 刚刚就是首次啊，不管是这个老将还是初次在维密当中啊，这个展现他们最美丽的身影的中国的七位超模。 嗯，没错啊，这个由这个大表姐刘雯啊、领先的，还有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中国的四美啊、奚梦瑶啊、还有何穗等人啊、都一一出现在了整今天的就是这个 今年的 维密大秀当中啊、这个我非常期待着。过段时间能看到这几位中国姑娘的表现。 哎，没错啊，除了在这个秀场，也就是维密秀当中看到很多的超模之外，其实还有一些亮点，我们继续来为大家盘点啊、那么还有除了超模之外最抢眼的应该就是争相要在维密舞台上献唱的这些歌手。 哎，这个真的是啊、这个今年又加入了一位中国的歌手、啊，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剧透过这件事儿，也是第一次在维密历史上邀请了一位中国歌手张靓颖。 没错，他今年的这个造型啊，我相信很多的网友，包括很多的听众，应该都已经看到过了哈、就是也是非常的炫的这样的一个酷炫的一个造型。而且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段子，说王思聪因为在现场去观看嘛，竟然把靓颖认成了 Beyonce， 对对对 对，然后可见他这次的一个不管是造型上啊。还有他的声线啊，他选择的这几首歌应该都是非常符合这个欧美啊、或者这种路线的哈，真的是非常棒，而且也是再次体现了咱们中国的歌手现在也是逐渐的国际化，然后逐渐的走向世界了，差点说成走出世界， 这不能走出世界啊，这个走出世界这个事儿咱得慢慢来， 也许100年之后就可以走出世界。 没错啊，这个国际范儿的靓颖姐呢也是挑起了整个现场演出的大梁啊。此次呢张靓颖也是突破自我啊，顶着这个爆炸头、啊，然后大家刚刚就是 粉色的， 我们俩刚刚说，然后就是这个王思聪， 对， 他不是在现场发了个照片嘛，说认成了 Beyonce， 对、 大家也可以脑补一下 Beyonce 之前的在各种各样的 MV 啊，或者是现场的这个 level 里边，他到底是什么样的造型出现啊？能把靓颖姐这个认成 Beyonce。这个形象我现在有点脑补不出来整个这个画面是有多美， 可能还没有看到我们的没有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给你剧透了、好吧 对啊，然后但是啊，这虽然这种比较惊艳的造型呢、这个从视觉上 shock 到了我们之外啊，他也从他的这种歌声来告诉我们所有人 I'm the best， 不、She's best。 对对对，是的是的，你刚刚那句话也是替他说嘛，所以可以理解的哈、那今年呢他也是献唱了三首英文歌曲 Walk for it 808以及还有这个 Dust my shoulders off， 同时、这三首英文歌曲也是嗨翻了全场啊。那么其中呢 Dust my shoulders off 是张靓颖进军欧美乐坛后的第一首单曲、当时也是创历史的取得了美国区的 iTunes 总榜第四名的好成绩。 没错啊、这个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第二个看点呢，就是今年维密大秀的演出的嘉宾啊、首次邀请到了我们来自中国的歌手张靓颖。那么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有一段小的视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次的维密大秀。今天的九八二活力榜呢，跟大家聊的就是2017年的维多利亚的秘密的年度大秀的现场啊，有几大看点来跟大家聊一聊。如果各位有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啊，这个跟我们发发弹幕聊聊天啊，都可以。那么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精彩继续， 待会儿见。

啊，就是经过剪辑版的呀，这种看腿的视频就要来了。 是的，29号哈，大家拭目以待。那在正式版的视频出来之前呢，我们也带大家来说一说今年的维密秀有哪些看点。 没错。 嗯，那刚刚盘点到了是我们的这个驻场嘉宾，也就是助演嘉宾哈，很多的大牌其实都是争相要来到这样一个国际化的舞台的，比如说很多一线的巨星，水果姐呀，然后火星哥呀等等哈，非常多的人。那今年呢，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像张靓颖，她也是代表中国第一次被邀请，被邀请的中国歌手，也是献唱了三首英文歌曲。 对， 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带大家回顾一下之前都有哪些国际化的巨星，又带来哪些精彩的表演呢？看一看那些助演嘉宾们。 其实1995年的维密大秀从2001年开始邀请嘉宾现场演唱，第一个登上维密舞台的是玛丽布莱兹，她是美国著名歌手，拿下了9座格莱美奖杯。2003年，她和 Sting 搭档再次出演大秀，维密颇为青睐高人气的歌手，最早像欧美歌坛一姐的 Beyonce、Justin Timberlake， 黑眼豆豆。2001年，凯爷与杰斯同台，然后就是马骝，然后就是魔力红乐队，他们的曲目是《Moves Like Jagger》。乐队主唱列维可能是当时就被美到了。两年后，他与超模贝哈蒂离婚。 美妹的两张专辑《Rap》和《1989》大热，让她连续两年出演维密秀。2005年，陈嘉桢和 Selina、艾莉高登再度登台表演。2016年，陈嘉桢再度登场，在台上他遇到了自己的前女友 Bella， 两人的互动还算良好吧。 去年为维密唱的是 Lady Gaga 和新歌《红 歌》。零视频客户端。 哎，大家刚刚听到看到的这段视频呢，就是来自于我们这个演出嘉宾啊，应该是从2001年开始的第一位助演嘉宾，一直盘点到2016年的维密秀的助演嘉宾。 嗯，没错，那确实啊，一年比一年精彩，而且上面有很多很多故事哈，大家通过刚刚那个剪辑片段，应该也可以感受得到的。嗯，而且呢，每一年说实话，这个助演嘉宾非常的多，而且非常的精彩。除了这个之外，他们的一些开场秀也是非常有设计感的。 嗯， 那待会儿也是现在也是给大家展示一年哈，也是有妹妹她所参演的一届，那她的一个开场秀是非常精彩，我们可以先来回顾一下。 Stage Fall Out Boy。 Everything except for me, a constellation of tears on you. That's New York City and welcome to the Victoria's Secret Fashion Show. My name is Taylor. These are my friends Patrick, Pete, Andy, and Joe, and they are Fall Out Boy. And these are the 2013 Victoria's Secret Angels. My songs know what you did. 非常精彩的一个开场哈，这是2013年的维密秀的开场。 没错啊，这个可以说啊，这个作为歌手的梅梅是在台风方面上一点都不输给这些世界超模啊。 没错，她的这个服装设计哈也是非常的大气，而且露出她的大长腿。 哎，没错、啊， 一点不逊色，而且带来非常好听的音乐。 对，既然说到这个服装设计啊，因为当年梅梅就是刚刚我们看到这个现场呢，应该是在英国伦敦举办的、 哎、 一次维密秀、今年呢不是来到了中国的上海嘛、 哎、 所以说这个中国元素呢就必不可少的成为了整个维密秀当中的一大主题元素了。 所以说这个中国元素也是今年维密秀的一个看点之一哈。那么今年尤其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有一个环节叫做青瓷天使的环节里面、哎、基本所有的服装都有浓浓的中国气息，而且呢维密的设计师也是采用了青花瓷的元素、用青素典雅的中国风和现代时尚完美的搭配，蓝色的青瓷花纹在裙子上看到啊是别有一番风韵，有着一种沉浸于古典的这种独特的中国风味。 对，没错，而且这应该也是第一次啊，这个维多利亚的秘密这个品牌为整个中国的这种古典美做出了一次新的尝试，而且这种尝试还有一种东西方结合，还有那种时空穿越的感觉，非常的不错。 就想一想哈，中国的元素，而且是不同肤色、然后不同样貌的这些天使们，然后穿着、就真的是一种穿越的感觉哈。 哎，对，真的是。 那每一年其实它这个维密在服装设计，不光是内衣的设计，还有它搭配的各种配饰啊，这些方面的设计上都是非常考究的。那具体有哪些秘密呢？同样通过视频来了解一下。 My name is Barrick Stribling, and we are in my shop in Jersey City, New Jersey. This is our 8th Victoria's Secret Fashion Show. We typically spend a lot of time working on this show. There are several fittings that happen throughout the summer, and then once we hit the 2 weeks prior to the filming of the show, they have major fittings for all the girls that have been cast. And so we will have to do alterations, change things to fit specific girls, because not everything is built for a specific girl. The process usually goes something like this. They will ask us over early in the year, typically April, even as early as March, to show us sketches and let us know what they want us to build. Then we will have our first fitting in April until it gets to showtime. And through that time, some things will change. Some things, maybe they might add something. But every month we have a fitting. There's two moments that are especially gratifying when working the show. When you see the garment that you've made on the girl that it was meant to be on. There have been times when 8 girls have tried on the same garment, and it was like, she's not the one. That's not it. And then the 9th one will try it on, and you'll go, that's what it's supposed to look like. And so that's a real thrill. And then the other thrill is actually watching them work the runway in the garment. That's one thing that I love about the Victoria's Secret Fashion Show. You get to see the girl. It's not just about the product. They don't walk with this face, you know, down a runway so serious. They have personalities and strength and power, and you get to see every bit of it when they walk the runway. So we're just frosting, really. But, you know, I mean, it's fun frosting because we get to make beautiful garments for beautiful women. What's to hate? It's great. 哇，这段采访真的是说到了心坎里去啊。对，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外部的这种装饰，更看到了这些维密的女孩啊，这些超模她们的那种独特的个性，以及她们的这种力量，这种女性的美。 嗯，没错哈，那她们每个人的衣服也都是量身去打造的， 嗯， 而且都是这个精工制作哈。你看那个设计师，包括这个制作的这些工作室的人，他们就说，其实就是可能每个人的风格不一样，所以说可能你看他。前8个人可能穿不出来，然后第9人穿出来的时候，他们的眼里面都是在放光的。对，哇哦，这就是他们想要的样子哈。 嗯 嗯，所以说呢，确实每一个模特他们身上所穿的衣服都是不得了的，而且都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筛选呀，以及设计，最终才在舞台上面呈现出来的。 对，没错，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第3大看点啊， 嗯， 各种各样的中国元素以这个青花瓷内衣为主， 嗯， 啊，出现在了今年的2017年的维密大秀上。接下来咱们来说今年的看点4啊，这个一个应该说是老的，也不能说是老的， 非常这个台柱子型的这样的超模， 台柱子型的超模啊，这个每年的维密的台柱子啊， 嗯， 如果要是说，那肯定是指这个 AA 莫属了。 嗯，那么他也是在维密的舞台上展现过17年了啊，从2000年的首次露出，一直到今年是17年，而且他也是在今年的走秀录制之前也是宣布了，这是他最后一次，也是他的收官之年了。 嗯。 最后一次在维密的这个舞台上面去展现了啊，真的是非常的敬业。而今年呢，在宣传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是说到，而且今年来到这边，我看到一个视频，就是很多的维密天使们在后台，然后一起来为他就是做了一个简单的仪式，而且他也是拿着话筒说，你们都是最漂亮的、最美丽的，然后同时也是就是感谢了很多人哈，因为确实17年的一个陪伴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相信他就是也是很不舍得离开这样的一个舞台的。 这肯定是啊， 嗯， 说这个 AA 呢是从15岁就开始了职业模特之路， 嗯， 而且在这个19岁就登上了维密秀，17年就这样转瞬即逝， 嗯， 其实对于他本身啊，应该是一种怎么说，是一种挑战之上的挑战，因为每年都在经历着这样的层层的筛选跟选拔， 真的很严苛 啊！对，你保持了17年的身材，根本就没有变过，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啊！ 哎，没错， 嗯， 而且他这17年一共贡献了40个 look， 就是在维密的舞台上哈。2003年之后呢，他的台风也是变了，变得非常霸气， 嗯， 形成了自己专属的风格，比如说撩发呀、比心掀裙子，也是让很多的观众跪在了他的16裙下。 嗯， 确实是，而且就是说实话，很多的维密他们可能这个有年轻的，有刚刚露出的，然后同时还有像他一样这个比较元老级的哈， 对， 甚至还有一些比如年轻的妈妈，他们也是维密的这个天使之一，所以真的是每一个模特，每一个维密天使都是非常不易的。 嗯， 那待会儿也是接下来继续来为大家选送一个这个维密上面的精彩片段合集，一起看一看他们的精彩表演。 哎，大家刚刚看到的这段呢，就是我们历届的维密秀上的一些精彩的这个表演啊，可以从他的各种各样的，比如表情啊，这个他的台风啊，看到这些漂亮年轻的女孩们啊。 总之就是非常的自信啊，太美丽了，真的不愧是最美丽的肉体。 嗯，没错啊，这个今天我们九八二活力榜呢，也是跟大家来可以说是预热了一下今年的维密大秀，因为在29号的时候呢，这个完整版各位就可以看到了啊。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了四大看点啊，再来跟大家重新的回顾一下。第一大看点呢，就是今年的维密军团更加的中国化啊，即将有7位啊，这个就是中国的女孩来到了维密秀的现场。第二大看点呢，就是今年的演出嘉宾也是邀请到了一位中国的歌手张靓颖啊。第三大看点就是今年的中国元素也是更多了啊，也是更丰富多彩，以这个青花瓷，没错。第四大看点呢，就是这个维密的台柱子 AA 今年在这个上海的维密秀之后呢，也即将迎来它的谢幕。 那么给大家盘点了很多啊，都是关于我们今年的2017年的维密大秀的，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关注啊，因为确实不仅是时尚圈的这样一件大事件，同时还有像音乐呀，还有很多各个地方的这种文化元素全部都融合在了其中。 没错啊，这个想去看维密秀的话也可以去这个维密秀的本土去看一看，也就是美国啊。所以呢，这个海南航空北京到拉斯维加斯直航1周年，在10月28号到12月1号的海南航空官网呢以及它的 APP 购买北京到拉斯维加斯的往返机票，最高可享受9折优惠，在12月2号当天专享经济舱特惠含税3800元起，公务舱21900元起。在11月30号呢，这个来到东方新天地的活动现场，获取海航机票现金优惠券以及拉斯维加斯定制礼物，更有机会赢取机票、酒店大奖、免费游世界娱乐之都拉斯维加斯，等待着你哟。 都是不同风格、不同的文化的融合和体现哈，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去玩耍啦。 好了，今天的九八二活力榜就到这里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拜拜。 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挑战新歌声，拜拜， 拜拜。